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来自英国林肯大学国际部的主任周鹏老师，欢迎您周老师。 您好，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到这个节目。 是，周老师呢其实是负责这个林肯大学在全球的招生以及国际合作，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请周老师为我们特别详细的去介绍一下林肯大学。因为我关注到啊周老师的这个个人经历当中其实也是海外留学的经历。 对的对的，不过那是很多年前了的。 是，所以说对于出国读书的话您也是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您会觉得对于咱们中国同学来说去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啊？ 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特别想跟同学们说的，就是我觉得吧，当年我们来到国外读书十几年前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无论从经济上从事业上都是觉得就是全部的时间跟精力都是花在上面。那么到现在呢我觉得很多学生出国呢那就是换一种方式去生活。但是我觉得同学们要想一想，就是说你换一种方式去生活，那你希望得到的是在这个出国当中能得到就自身价值能够得到些什么提高呢？就是比如说能够在希望能够在独立生存、解决问题、学习能力、拓宽视野、发现自我方面就是能得到提高。 独立生存会提高独立生活的能力。 对对对对， 还有什么解决问题，独立解决问题。 对对对， 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啊。 对对， 或者是这个提高学习能力、拓宽视野啊。 对对对，想展开说一两点。我觉得对比国外跟国内的这个就是说考试的教学的不同，到国外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说老师给你一个题目，那我们就是很自然的想到就只有一个答案，然后就不停的搜索答案背答案。但是其实在这个那你就失去在国外学习的这个意义，因为在国外学习的意义呢主要是要有一个creative thinking， 那就是创意性的思维。那就是说这个题目在那里其实怎样的结果并不重要，而是一个 debate， 就是一个讨论，无论你从正反方面去证实它，只要你达到这个目的做了一个研究，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同学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在你回来的职场竞争当中是非常有提高的。 在这个过程中训练自己的思维角度。 对的， 这样去提高了自己的能力。 对的， 并不完全是那个结果。 对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同学们在国外能够最学到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发现自我。我们的中国的学生呢，我就发现我自己也是留学生的，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特别害羞，不好意思说话，而且觉得特别要面子。其实你在国外这个学习当中你就发现，那么你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说做一个演讲，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说的好坏真的是不重要，而是在意你知道什么，让对方了解你。那么如果同学学到这一点呢，我觉得在你回国之后你在或者外企公司大企业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无论你知道多少，你知识有多丰富，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展现你自己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难就是在职场里面能够得到发展。 这点恰恰是我们很多过去哈在咱们中国教育里边需要再去补充或者提高的一些地方。所以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他的这种你说的这种展示啊分享啊，一个是让自己打开自己让别人去了解到你。 对的对的，就一定不要害羞，因为这个我们中国不是讲一个 collective， 就是团结起来这样子大家一起合作。但是在国外呢就有一个他要 promote 一个 individuality， 就是你个人的价值。那你一定要展现出来。 好，非常谢谢周老师在节目开始啊，先跟大家分享了如果出国读书，大家可以在哪些方面去提升和突破自己，也收获到自己应有的这个价值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详细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林肯大学，因为说到这个大学呢，总体的情况以及它的这个概况哈，周老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位置啊，所在城市啊，或者是这个咱们学校的历史啊。 好的，林肯大学呢，就是最早呢，就是在大概是在150年前最早成立，是一个艺术学院。那么从1996年开始呢，就是正式成为一个大学。林肯大学呢，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我们有四大学院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近年来就是说在各个方向的排名都上升得很快。比如说我们在卫报，那么今年的排名呢是22名。然后呢，我们觉得最值得骄傲的是在全英学生满意度排名上我们排在第8，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英国林肯大学是以学生为主。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泰晤士报上，我们今年也是提高11名，从53升到42名。 你所说的都是在英国全国排名。 对对对。 然后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学生的满意度是排第8名，也就是说其实咱们学校的同学们非常认可。 对对对。 这点您觉得是来源于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我们有几个方面吧，我觉得最深层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学的校长他就是说学生是一个中心，就是说那么我们在教学质量上面，说就业率上面我们是很看重的， 就业 对对对。那么就是教学质量上面，我们去年就是在那个2017年的卓越教学里面我们获得金奖，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奖励。那么就是以学生为主，就是说我们有如果你纵观看一下林肯大学有250个degree， 就是本科研究生。那么我们这250个 degree 里面呢，我们的老师、讲师、教授他都是有产业背景的，也就是说学生在上课的时候，那么这些老师比如说我们的工程系，那么全部老师基本很多老师都是来自于西门子，以前在西门子公司工作过的。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传媒系很多老师他是以前甚至在 BBC 工作过的。那么就是学生就是很实用，他在上课中不是传统型的只是在那里学一本书，而是就是说有一些工作的背景，就是融合在他的学习中，对就以后的就业非常有帮助。所以 就是老师会结合他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一些实践的经验， 对对对， 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直接是结合实际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学呢，在就是说最新的统计，学生在毕业之后95%呢找到了工作或者就是继续学习，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 employment 就业率。 就业率就说明咱们学校在培养的过程中是非常结合或者是说直接去对我们的这个就业会非常关注的。 对, 对, 对, 对。还有一个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跟其他学校不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校长专门设置一个叫 student engagement team， 就是跟学就跟学生直接对话。就是每几个月学校的高层领导包括副校长，我是国际部主任，然后各个学科的老师学生代表，我们就会在一起，学生就会说他们对课程上面有些什么要求，反馈是什么，这个反馈马上就会回馈到各个部门，那他们我们就会根据学生的这个回馈看看能不能在课程上有什么提高。这个我们真的是以学生为主，因为这是校长就是特别把学生看中，他说 student voice 是最重要的，这样。 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改革做法吗？ 对对对对，就是说大概是在这一两年吧，我们开始新整理，有副校长领头这样。 您觉得这样的做法有什么直接的帮助呢？ 因为如果传统型的教学就是我们给课程什么不变，那么并不知道学生的真正的就是说对这个课程的反馈是怎样，他们需要的什么。其实我们就是给一个平台跟学生直接对话，他们告诉我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都能够马上的直接的改，这样根据学生的要求。 就是以学生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理念啊。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您提到说咱们是一所综合大学，有四大的 四个 学院。 对对对。 那这具体是哪些呢？ 一个是艺术，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商科，然后一个是自然科学。 哦，这些学科里边有哪些，比如说咱们非常出色的，或者说咱们中国同学在选择的时候会非常喜欢的专业和方向呢？ 嗯，对，我举两个例吧。嗯，我觉得像我们的工程系，那就是说它是由西门子公司赞助的，而且是西门子公司在最近20年来最新设置的，在欧洲设置的一个学校。那么这个在同学们在里面读书的时候呢，他就是说跟西门子的公司的派来的工程师一起做实练，一起实习，所以实际上就是你在学习过程中就是一个实践的机会。那比如说专业的设置呢，我们也看到，比如说国际市场，如果你是光是工程的背景，可能就是说对于有些市场是不适应的，所以我们去年开始有一个就是研究生的MSA 叫 Engineering Management， 就是叫工程管理。这个专业呢，就是为学生有工科背景，但是他希望能够到以后的就业过程从管理的角度去怎么样运作。这样的话你有工程背景，你有管理的经验，所以就是非常受学生欢迎的这样子。 嗯，就是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单单是做这个技术岗位， 对对对， 还能做这个管理岗位。 对对对对， 嗯，这样的人才就是非常，对，他对于具体和这个总体的把握， 实用性的，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呢，tourism 就是旅游专业，这个呢我们的旅游专业是在全英排在第一名的。这个专业呢我觉得也很有特色的排名，就是第一，全英排在第一。那么我们的有一个专业叫 Tourism Marketing， 那这个专业呢也是研究生的，那就是叫 叫什么 Tourism Marketing， 对， 就是 市场旅游市场管理。 对对对对对，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同学们，因为好像旅游现在是一个很火的这个专业， 确实， 但是呢我们要用一个角度去看怎么样去 promote， 怎么样去宣传这个旅游。你光是说做旅游，那么这个 marketing 呢就给你这个机会，就是说你从这个消费者的心态，你从这个打广告，你从市场的角度去 promote 这个旅游，那就是真的是就是一个新的平台。 那他就是说除了对旅游本身有研究之外，对于整个的市场或者旅游产业，他会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各个方面的市场的研究。 对对对，因为你 marketing 嘛，你就是说从你 exam 这个产品啊，你的价钱啊，你的 channel， 你的销售渠道在哪里啊，就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那就不是单纯的学一个旅游这样子。那么我们 旅游结合了 商科， 对，结合了 商科，对， 对对对对，理解理解。所以这样的培养的这样的旅游方面的人才，他就非常的实用，或者说很接地气，直接可以用到实践中。 是的，是的， 理解理解。所以说咱们的旅游专业也是非常强的哈。那其实我一开始听您说到咱们学校有150年的历史，一开始是一所艺术学校是吗？所以说它的这个艺术专业应该还是比较历史悠久，或者说很有积淀的。 对对对，我们学校就是说艺术的 College of Science， 它的专业是非常全的。比如说我们在设计方面，同学们就是感兴趣的，我们在设计方面也是有不同的课程适应学生的需要这样。 好，所以说如果我们中国同学考虑到咱们学校去读书的话哈，可能比如说像艺术啊，或者是科学类的商科类的各个方面它都非常的全面。那么现在目前来看，我们中国同学的在校生的一个这个规模或者说比例是什么样的呢？ 你说的是中国学生？ 中国学生，对。 对，我们中国学生的比例呢大概是在3%左右。那么就是说这个比例呢就跟英国跟其他大学说是比例比较小的。那么这对中国学生的语言环境是非常有利的。 是。那对于中国同学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国际留学生的话，学校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政策啊，奖学金啊，这个咱们同学们可以拿到的呢？ 对对对，奖学金，我觉得政策，我们的政策，比如说我想说一下，就是帮助我们海外学生学习这一点，我觉得我想说一下是就跟其他大学有不同的，就是说那么除了就是我们都有这种免费的签证咨询服务啊，然后我们有在机场接机啊，就是从中国学生 来到英国的第一天去，我们就会在机场见他。然后他们如果来学语言的话就非常的好，他们语言课程非常生动有趣，因为他不是光是光学语言，他会教到你怎么样去超市买东西啊，怎么样去适应周围的环境啊，就来早一点的学生哈，就可以这样子。 然后这个您说的早一点的学生是同学们要提前， 对，提前比如说你雅思，我们的比如说政课要求是六分，那么你如果是雅思没有达到六分，你可以来读十周的语言课程，7月份开始的，那是雅思5.0。那么如果你是5.5，就8月份来。那这样的课程当中呢，因为还没有政课还没有开始嘛，学语言，也就是说你除了学习这个提高你的英语之外，也对周围环境有一个适应。那他我们的课程就丰富多彩，会带你到附近的周边地区熟悉啊，旅游景点。 不单单是在课堂上。 哎，对对对。 那咱们这个提前的语言课是免费还是收费的呢？ 提前的语言课程呢，就是冬季开学，我们2月份开学的呢，有一个5周的，那是免费的，这是对海外学生的一个很大的奖励、 福利。 哎，对对对。然后夏季的就不是免费的这样子。另外中国学生呢，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会有2000镑的奖学金这样子，2000镑的奖学金 针对中国同学的吗？ 针对国际学生， 针对国际学生， 国际学生。然后我们今年还推出，就对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呢，有50%的学费的奖学金，所以同学们就如果成绩比较好的，应该积极的申请这样。 这个就是针对所有的国际生，也包括咱们中国同学。 对的，对的。 好的，好的。您说的这个成绩特别好的，是指申请的时候自己的，比如说高中成绩啊，或者什么？ 对，他们就是说，我们你如果是申请本科，那我们就要看你的就是说foundation 的预科成绩，当然也要靠高中成绩。那主要是要写一个 statement， 就是说你要阐述你为什么你要读林肯大学，你以前的有一些什么就是贡献，那么让我们能看的那个 statement 是很重要的。 所以总体上来评估这个同学的优秀程度。 对对对的，成绩是一方面，但是总体的说你写 statement 我们也会考虑的这样。 明白明白。北京外语广播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隆重推出英国高校巡礼系列访谈，带您走进7所英国高校。10月19号起连续7天，每晚8:30与您相约 FM92.3 AM774， 敬请关注。所以说我们同学们其实在打定了自己去海外读书这样一个念头之后，其实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每个学校各有自己的特色，或者是说各有自己的这个优势。那同学在选择的时候，您能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给同学们可以考虑哪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您有着很多年的这样的经验哈。 我知道吧，就是说中国学生最最看重的是排名，这个我很清楚的。可能当年我们出国的时候呢，我倒是真的是没有把这个排名看在第一位。那么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选择你的专业，看看这个专业能不能有一些实习的机会，能不能就是说对你以后的工作是有帮助的。因为现在拿到一个文凭去国外读书回来找工作，并不是100%能找到你理想的工作，所以你在通过这个学习这个专业当中能够让你提高什么，这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同学们应该从这个方面着想。但是如果是 您说的是实践能力方面， 就是 能提升哪些？ 对，这个专业比如说有没有实习机会啊，这个专业的设置上面它是不是很强啊，这样子。然后呢，这是本科跟研究生的，但是如果我觉得读博士的学生呢，他确实要看一下，就是这个一定要看指导老师，研究方面是很强的。但是本科跟研究生我觉得主要我们回来就是想一个就业是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看现在就是学校都会特别重视这个学生去结合更快或者更早的去结合实践。 你在学习过程中你就会跟这个公司接触，我们有比如说公司咨询这样的项目，那么学生同学们选这样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就是说实际你在这短短的一年，比如读研究生本科3年中，就里面就应该就是很多大学会有一些课程，就是实习的机会 building 在建在里面，那么你就用不着。如果你没有这个任何的工作经验出来，我觉得现在找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无论你有国外文凭还是有国内文凭，公司还是要看重你的一个就是工作经验，哪怕是一个实习的经验。 其实刚才您在介绍中提到一点，我觉得是从咱们学校的课程设置上非常独特的，就是会把他的这个技术的培养或者说专业能力的培养结合上这个比如说管理能力和市场运营能力的培养。 对对对， 这一点 真的从这个课程设置上就把同学的这个综合的能力和素质提升了。 对， 嗯， 这种课程呢，像我们学习者也是比较新型的，就是说不再是一个单一的课程， 嗯， 因为现在单一的学生呢，就是人才呢，就是在这个市场上就不够，竞争力不够大。 嗯， 那就是说，比如你有工程背景的，你一定要有管理的专业，这样的话你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 嗯， 那么就是叫什么多元性的人才这样子， 或者咱们在国内就叫复合型的， 复合型的，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同学他的长远发展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他可能有一个比如说多少年的一个做技术岗位的这样一个工作之后，他可能有需要他去做管理岗位或者市场岗位的时候，那么他本身就不会感觉到很有挑战性。 那也是，对对对， 是的， 对对， 嗯， 所以说如果是在本科阶段的话，我觉得还是就选择单一的，就是说你专一的学什么，到研究生你可以多想一下这样子。 嗯，这些都是咱们去选择大学的时候我们会考虑这个大学的课程设置上和这个时间机会的提供上。 对， 对， 对， 嗯，别的方面呢您觉得对同学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对的，我觉得学生同学们在选择其他的话呢，要根据自己的，就是说比如说自己的程度来确定。 嗯， 嗯， 比如说我们中国学生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 嗯， 因为我们去选校的时候就要看，比如说这个大学如果自己的语言程度并不够很高，它是不是小班教学， 嗯， 那如果是很大的大班的话，你在里面就会感觉到比较失落。 嗯， 比如说我们林肯大学研究生大多数都10到15个学生，嗯，这样的话就跟学生一个机会，如果你感觉到吃力的话，老师马上就会注意到，对你进行单独的辅导。 嗯， 那么就是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并不想坐在里面学了一年之后， 嗯， 你感觉出来之后好像没有跟上这个进度，那么你就失去了这一年的这个机会。自己的英语基础又不够，他的大课嘛，这样几百个学生， 嗯， 我觉得其实就并不适合有些同学这样子。 嗯，就语言的这个挑战性。 对对， 或者是说如果在小班里边，那么老师对于每一个同学的关注度会更高。 对的对的， 嗯， 对 自己的提升也会更大。嗯， 你说到这个，我想说一下我们学校。 嗯， 我刚才没有提到， 嗯， 就是 说， 嗯，你说 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说，从我到这个大学，我到林肯大学6年嘛， 嗯， 就是我们大概在2-3年前新设置的一个课程， 嗯， 就是说发现中国学生在里面学习的时候这个语言是比较薄弱的，那么我们， 嗯， 就用一个新的方式，就是学生到了之后，哪怕你的雅思考到了6分， 嗯， 但是其实并不等于你就已经达到这个要求，我们也知道达不到， 嗯， 那我们就把他们分组做一个测试，在哪一个水平我们就把你分成组，然后对你进就老师一定要对你一个英文的辅导这样子。 哦， 我觉得就特别好，因为这是我的理解，在其他大学我还不知道有这一种。 嗯嗯， 这样的话我们从这2年的效果就感觉学生的就是毕业成绩明显就提高上去了。 嗯， 其实我们中国学生真的是很聪明，我觉得就是语言上面是一个我们的最薄弱的地方。 嗯， 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 identify 他的问题之后， 嗯， 对他进行辅导补习，那种是 academic 的英文辅导，所以就非常起作用。 嗯， 实际上学生英语成绩一提高之上，说他一明白了之后，整个就毕业成绩就很理想这样子。 嗯，其实就是不会把所有的学习语言的压力放给每一个同学自己， 对， 而成了老师和同学共同的事情。 对对对， 嗯，所以这样的做法也不会让哪些同学去掉队，或者是感觉到自我的否定，这些方面都会解决了。 对， 嗯， 我们就通过这种，我们就能够登记翻。我们就像我刚才， 嗯， 因为我们中国小孩嘛， 嗯， 就比较害羞，去了之后觉得成绩都不错， 嗯， 不愿意说出来的，没有听懂， 嗯。 但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父母都会觉得你好像一到了英国，你顿时英文就全通了。我们都知道，也要经过很多很多年的努力，这样。 嗯，非常的人性化的关注。另外咱们简单再说一点，就是说同学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嗯，您觉得他会完全去依照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还是说也要考虑这个将来的就业前景？因为这个同学们往往在选择的时候会很纠结，可能这个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是他将来可能找工作或者就业会更好一些。我会听到同学这样的说法。 我其实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嗯， 因为父母的话他一定要你去学一个能够拿到好工作的。 嗯， 那么我觉得也是要看自身的情况了，比如说有些小孩举棋不定的， 觉得可以学这个也可以学那个， 嗯， 我觉得还是要看就业的方向，因为中国的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 嗯， 但是我也遇到有些学生，其实比如他是艺术专业毕业的， 嗯， 真的不错的，他破非流，什么都很不错，父母就硬是叫他们去学商科， 嗯， 我觉得那一种是不可以转换的， 嗯， 因为我觉得他的兴趣爱好，他这一生的 非常明确， 我觉得那个你也可以学的，就像你说的，你学了艺术之后，你比如说工作之后，你将来你还可以有一定的这个经验之后，你可以转到管理方面， 嗯， 你并不是说现在就一定要去学商科，其实你就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嗯， 我看到几个学生就父母一定要叫他们这样子，其实他们的成绩也是不是很理想，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学生们有很明确的，真的还是不要转，但是如果是你自己就觉得可以转换的， 嗯， 那么把就业放进去，这个也是很 crucial 的。 明白明白，周老师非常好，非常谢谢您在这期节目当中啊，除了向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大学，更是非常坦诚和实用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谢谢周老师。如果说我们同学们对于我们的学校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怎么样去便捷的搜索到或者联系到咱们呢？ 哦，好的好的，这个我们林肯大学呢，在中国呢有两个办公室，这就很方便了， 嗯， 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成都，微信号是 UOL_China。 UOL 是小写字母吗？ 小写。 嗯。 微 博可以搜到英国林肯大学就可以找到了哈。 对对对。 好的，谢谢周老师，谢谢周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啊，非常感谢大家。 好，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再见。嗯，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在北京，它绵延573公里，不只是一处古迹； 在首都，它连接6个区县，不仅是一条纽带。 历史上，它身负重任，抵御强敌。 现如今，它传承文化，闻名世界。 它的名字叫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菜，稻豆香，遍地黄金少。 推动长城文化带建设，传承历史，传播文化。 北京外语广播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隆重推出英国高校巡礼系列访谈，带您走进7所英国高校。10月19号起，连续7天，每晚8:30与您相约 FM92.3 AM774，敬请关注。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